哦，又翻嚟啦， 又翻翻嚟我哋嘅。唔识唔讲咯， 系戴头盔嘅唔识唔讲。 啊，系啊，戴头盔啊，系啊， 又要威又冇戴住个头盔， 又要威又戴头盔。 我哋下次系咪要戴个头盔？喂，我搵到个好捻靓嘅个头套。 头套咩头套？ 成个捻头咧。 飞夫队 友。哦，我见到啦，我见到。 喂，你戴好啊？喂，你戴龟头嗰个？ 我好想佢戴啊！屌。 点知人哋先？ 喂，各位，成日问我微信嘅朋友。出图啊！唔系呢个吓、啊，大家睇到啦吓、啊。OK， 唔、這個、明白嘅就定格抽低。 唔识中文同唔识英文就算啦。啊！ 喂，呢条女阿小茉莉啊， 嗯， 呢条女靓啊。 喂，可唔可以放前少少咧？ 你真系咁近视啊？ 咁梗系啦，嗯，麻麻地啦。 喂，你会唔会吹阿萧出去舐屎忽咧？ 咩啊？ 你近视啊嘛，睇唔到嘛。 哦，唔会分得出噶咩？真系。 哦，喂，如果想知道呢条女咩料嘅，再睇 Facebook 啦吓。喂，咁啊，你收翻细图先，大啊，去翻大图。喂，咁啊，小茉莉，我想问下你啦。 嗯 你对于男人偷拍裙底有啲咩感想啊？ 嗯，有咩感想啊？几好啊！ 几好，我第一次听女人得几好。咁样你 成今日偷拍裙底？ 如果你俾人偷，我冇啊，我冇啊，人哋系俾我拍噶。上次嗰个系俾我拍噶，佢唔中意咯。 你肯定？ 屌你都话我就喊我嗱，我咧就呢度咧脚咧就好受力嘅，大腿都受力，跟住我叫佢企上嚟，因为佢唔够力啊嘛。啲呃饭食咧，咁我嘅话你企上嚟啊，大佬我俾咗中钱噶嘛，咁我叫佢企上嚟啊，企上嚟跟住佢无啦啦啦，本来咧就侧身嘅，就靠住个墙嚟，即系冇嗰两支嘢掹住啊嘛，咁啊靠住个墙嚟即系维持个平衡啦，跟住。靠靠下咧，直情唔谂理个平衡咯，两踩住我两边脚就着裙，跟住屌你咪，我喺度揸住部手机玩，喺度玩紧微信，哇屌你咁样嘅，跟住个细 佬先，嗰先有冇着嘢噶里边？ 底裤咯， 哦， 上次出过啦，你睇翻上集。屌你打捻只格啦，又人，你又睇唔捻到啦，跟住屌你再作势坐落嚟，我喂，跟住跟住右手影部相，因为我心系嘅节目咧，我觉得有咁惊咁酷咁好玩嘅嘢咧，就想影俾大家睇。咁啊节目主持人就打格啊，不过大家都应该睇到啲嘅吓。喂，咁我想问影，如果你俾人影裙底咁点啊？ 好开心 噶，系咯，其实我系女我都好开心嘅。 证明你吸引先影你啫嘛。 系咯，系咯，系咯。咁如果你嗰日 同埋你怕俾人影，你做咩着咁短裙啫？ 系啦，呢、這个咁嘅呢个 呢、這个态度正确啦， 态度好正确， 态度正确啦。 你就系想人哋影你睇你啫嘛。 就系咯，如果唔系，我觉得会好开心啊！真系。 我哋个节目最深厚系咩啊？唔影即系唔尊重啊嘛。 唔系。唔及佢即係代表唔尊重佢。 嗱，而家我呢就係我唔影就唔尊重，影佢真係先尊重。 即係好唔明啲女仔呢，咪有时呢即係化到好行妆，或者总之觉得自己某啲角度好靓呢，喺地铁度呢 有十度角咁啊。 跟住然后佢跟住你望到佢两眼呢就望咩啫。咁样都 唔你唔係佢唔係射程范围囉。 跟住我就諗緊下，你都係想人望你啫。 唔係佢对住你女人都话你望咩啫咁啊。 是啊，咁啊，因为靓所以望咗两眼咯，我眼系越望嘢噶啦。 系啊，头先我等你嗰阵时候，我喺条街嗰度都喺影呢啲 系咩？ 系啊，喺 OK 入边专登，我专登走去 OK 就系影呢个。 喂，你唔懵俾大家睇嘅。 系佢呢啲自私精咯， 自私精啊 ！Facebook 专业啦，净系 po 相 啦。自私睇啊，呢啲咪就系、是、我唔中唔中啲男人咁自私睇 嘅。喂，嗱，出图啊，唔该阿 Ice， 我想你问下你咧，对于呢幅图有咩感想啊？ 你好旧咯， 唔紧要，旧新唔紧要，而家要 我哋形容嗰个剧情啊！ 我要问佢，即系 你系咪经常性都好似喺屋企咁样？ 你对于咁样嘅行为有啲咩反应咧？吓、啊，有咩 comment 咧？ 你 平时自己成日做啊嘛， 喂，你最对于要帮男人读龙转，你又点睇咧？ 你点睇啊？ 你知唔知咩个读龙啊？ 屌，你又开呢一幅图，你又讲读龙转 啊？我讲呢幅图先。 嗯，我想知咩叫独龙传，有啲咩术语噶？ 得啦，佢扮唔明啊！讲呢幅图，呢幅图明啦。 听唔听到呢幅图？我安个啰柚俾你睇喎。 你哋签一千度近视。 冇乜特别啊，冇 乜。平时你屋企都成日咁样，好似条。 但我唔知点解佢正襟危坐，点解佢唔喺度勾紧咁样？ 角度呢、這个角度靓啊嘛，佢觉得。 喂，你平时自己睇啲 A 片嘅时候，你会系咩状态啊？ 咩状态啊？咪瞓喺度。 飙水啊！系啦，喺度勾咯。 唔会勾咯，我从来都唔用手指噶。 咁用乜嘢啊？ 用震蛋咯，哇咁核突！你手指咁多菌，好唔理解。 震蛋好干净咩？ 你用带翻嚟啊？ 咁你自己清洁噶嘛？ 你带翻嚟。 嗱，我话俾你听，震蛋肯定干净个手指。 手指可以带套噶嘛？ 咩？ 手指都可以带套。 咁你咪攞唔到个质感咯？ 哦，攞。喂，其实女人觉得带套系攞唔到质感嘅。 我自己觉得系咯， 我 自己睇，嗱坦白讲啦，嗱坦白讲啦，即系睇四仔咧，咁我通常睇紧嗰阵时候咧，我一开始时候唔系谂住智慧嘅，即系谂纯粹系欣赏下，喂，睇下识多啲技巧啊，咁将来满足下自己男朋友嘅。 女人有咩技巧？通常都系嗰啲 A V 都系讲男人成块面啦， 嗱，咁你就错啦。咁你肯定你平时嗰啲女朋友啊，或者你嗰啲 partner 咧，俾得太少嘢你啦，或者系冇质素啦，都爆咗佢添， 笑鸠你啊！ 食嘢啦，继续啦 吓。可能我自己系因为即系始终都想知多啲啦，我可能我都咸湿啦，因为 系。咁你想你有啲乜嘢招数可以教教我哋啲网友咧？ 咪或者分享一下啦， 嗰五招啊，求其 咩点样咩教佢哋？ 例如你有咩绝技？你认为哦，你非常之专嘅，你觉得你 系 好捻掂 嘅。你条仔嘅，你会点对付佢咧？五招 呢部机系我条仔嘅咩部位先？ 碌捻啦，系 碌捻啊！ 你即刻走过去试啊！一 唔会咯，嗱，我自己本身咧，即系我咸，我对味道咧就好介意嘅。我自己咧一定会，我中意搽蜜糖嘅。 舐蜜糖， 系啦， 蜜糖踩喺佢碌胶度， 系啊， 几过瘾喎，几好玩喎， 可能会攞住支画笔咧扫下扫下咯。 哇，使唔使整啲雪糕落去咁 咧？唔使， 跟住好似 BBQ 咁样，又攞啲烧嚟食咁样样喎。 咪惊你咪觉得你可能同佢男朋友你觉得而家似唔似barbecue肠仔啊咁样咯？ 一嘢咬鸠落去，仆街啊！ 唔会嘅。咁唔好会搽蜜糖，我自己中意搽蜜糖。 跟住再选下佢啊，搽蜜糖。 系啊，选下舐下咁样咯。咁同埋我自己都中意。所以咪要舐干净咯。 咪夹杂噶屌啦！舐舐埋只夹杂飙你都上嚟啊！好甜啊！ 屌，跟住糖尿病佢、啊。 糖尿病咁样形成。 你讲话唔听。 我哋咁样讲，咁我唔敢噶，我都要 check 下自己糖尿先睇嚟。 我话个细佬糖尿病点解？ 啊， 喂，咁你除咗蜜糖之外，仲有咩玩咧？你 我自己都中意含冰嘅 冰火啊！ 喂，嗰啲冰桶倒冰桶嗰啲，你系咪真系玩？ 唔会，因为我自己本身好中意食冰嘅，即系我中意嗰种嗦嗦声嗰种口感咧，我自己中意含到成个嘴都冰冰冰。 跟住再同佢吹咁啊？ 系啦，嗰种即系唔使系咪有啲冰山劈开嘅感觉咁样？ 哇，咁鸠都熟。 唔会噶、哦，咁你本身都有温度噶嘛，条脷系咪先？ 喂，咁我想问一下啦，我啱过完澳门早两日，我见到呢啲着丝袜嘅女咧， 就想搣烂佢啦。 你觉得呢样嘢点睇咧？呢样嘢，即系我系咪变态啊？我依家我系咪变态啊？ 我中意吓，我中意撕烂丝袜嗰种声音、哦。 即系你中意俾人撕烂丝袜？ 系啊， 渔网嗰啲撕烂咁啊？点啊？ 渔网就有啲痛啦， 舐脚趾咁啊点啊？ 大脚，我觉得舐脚趾其实同含卵差唔多嘅个， 唔系你舐佢，佢舐你啊屌！ 咁咪痕咯， 脚趾会痕嘅， 会痕噶，好敏感。 脚趾会痕嘅咩？ 唔知我冇舐过啲舐脚趾喎。 唔系啊，俾人舐。 你试下。 我都系去唔到个关，因为我舐閪又得，但系舐脚趾我一去唔到个关。 咁我俾听脚趾一定系干净过閪咯。 吓閪仲污糟个脚趾唔系？ 系啊，但系 因为你个女性嗰个位咧，你冇办法反出嚟清洗噶嘛，你滴其量都系冲啊捽啊嘛。咁但系你脚趾你可以捽脚趾嘛，捽干净啲老泥嗰啲去，其实脚趾系干净过。 咁理论上 rose 都干净过閪喎，真系。可以反 唔系都反唔到，屌 Rose 梗系仲捻污糟啦，嗰啲屎嚟啦， 系咯，屌佢哋点样谂嘅？ 你一啲常识都冇嘅， 屌啦！ 黐线，我话俾你听，如果佢冇真菌嘅话，你洗干净嘅脚趾嘅话，我觉得仲干净过嗰个位咯。 早两日咧，我过澳门咧，哇！屌喺个码头同埋个关闸嗰度咧，企满晒呢啲，屌！我想 我幾個啊，仲要唔止一個，一間公司幾個啊？澳門每日講廣東話嘅喎。 系噶， 哦，即系呢张相呢啲系企喺关闸 啊，扯客啊， 公关小姐嚟噶， 叫做公关小姐啦，佢叫系唔系佢派传单啊，诶引导你去搭嗰架车咁嘅啫。 啊，到澳门好多啦， 澳门嗰啲公关又唔系嗰啲直搭马嚟陪你。 点解我去澳门都冇见过鸡嘅？佢哋企喺边啲位噶？ 有富城嗰边啦，或者室诶， 定系佢哋着得太靓，我以为佢系坐上次楼，唔知道佢哋 系 鸡。 好似着到空姐咁样嘅。 系企喺度噶，企就 真系噶， 系啊！ 我都好想睇下，因为 即系指示嗰个指示啲路线俾你，哦，搭车去边度？ 因为啲人话澳门嗰啲鸡其实系好高质素噶， 好靓啊，又高又靓啊 ，model 噶。 系啊，佢哋话咧，我以前识得个朋友咧，佢话咧见到即系澳门咪成日有啲跑车，即系 show 啲车出嚟嘅，咪好多靓模嗰啲嘅，佢话嗰啲全部都系高级鸡嚟噶。 嗯 佢话波摊全部都系高级鸡。 屌你去金沙城嗰边咪得咯，咩金星光大道嗰边咧，夜晚好捻多嘅。 2000蚊一剂喎。 2000蚊剂系啊，2000蚊剂。佢哋咧就以个葡京俾人踢爆咗嘛。以前我唔知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啊？你知唔知澳门有啲好玩法啊？ 我唔知啊！ 你真系你都唔系咁熟悉男人啫，咁样啫。 唔系啊，因为我想我点解想见阿鸡？我谂紧，如果我有钱，我问佢陪唔陪我，唔知会点咧。 咁我想问下你咧， 陪女仔嘅咧，其实 啊陪女仔有噶，好似听讲有。 真系噶？ 系。 嗯。 喂，咁我想问，唔系我想话俾你听咧，葡京咧，即系葡京嗰度旧葡京咧、嗯，以前里面咧有个商场嘅，咁个商场咧有个圈咁样嘅， 嗯， 即系有个圈就啲行人通道咁啊，经过晒啲铺头咁样啦，嗰个叫沙圈，嗰啲女仔咧。即係賣淫嗰啲咧，就永遠就唔可以企喺個商場度等客嘅，因為會俾保安趕嘅。佢、只能夠行法律啦，就係、是、不停咁行街，不停咁行鋪頭，不停咁行街，喺個圈度轉嚟轉去轉嚟轉去，好似跑馬咁樣，嗰個叫馬圈、沙圈。咁而家咧就喺金光大道嗰邊咧就唔撚係，佢哋係佔中。你不停咁过马路，咁就唔系企喺度卖淫啦，就系、是、过马路啫。 嗯， 系啊，2000蚊剂，有北妹，有东欧妹。 嗯， 系啦、 不停咁过马路。 即系今次你过澳门又见到啲咁嘅嘢啦，都有。 唔系我特登过去睇嘅。 即系见到同一个女仔可能过成三四次马路系嘛？ 三四次啊，三四十次系嘛？ 即系同一条马路嚟噶嗰个单位，就同嗰个位行完过又行翻过嚟， 都几无聊、啊。 乜无聊啊？ 咁佢等客就无聊啦，佢等 佢唔可以企喺度啊！ 咁都系，咁都系。 啊，咁嗰度你今次见到系为数有几多个咧？ 咩啊？ 咁样 你讲金沙城啊？即系金星光大道啊？ 系啊，过马路、啊。 我见到嘅都有十几个。 十几个咋？ 我好早啫，嗰时十二点几一点啫。 好左街啊！咁人哋嗰啲真系。 我过去倒两手啊，玩咗一个钟倒倒咗六七铺到啦，即系观察就多过倒啦。即系我观察，我倒嘅时候咧，我倒之前咧习惯睇啲牌路嘅。之前有牌路，我玩大细，然后开点数啊点啊。咁要睇有牌路睇嘅，计到个机率开大定开细比较多啲嘅。咁我基本上我呢五六年我喺澳门啊，次次都赢嘅。我系玩通常系玩两铺一至两铺。赢啊走，输啊走，咁但系就呢五六年来未试过有一即系第一铺即刻输，咁今次咧就有少少乘胜追击，有少少难度噶啦。今次我玩咗五六铺，因为咧我头两三铺系好顺，一赔十二啊，我买中一赔十二啊，所以我有本钱输，输翻，不过我最后都系输赢得几百蚊嘅，因为我输翻啲落去嘛。 咁你有冇？ 冇叫鸡啊！冇叫鸡。 冇啊！ 我过澳门为咗赌啫，我唔叫鸡啊。我 咁两冇影相， 我人才唔使叫鸡嘅，屌你！ 过马路你唔捻影相？ 冇电啊！嗰阵时喺个赌场度已经成日喺度喺度睇 Facebook 嗰啲嘢就系、是，你复啲网友啦，又话见我哋两个做节目都想出征我，系咪？可能佢意思搞错咗，即系讲我哋讲得佢嫖嗰啲环节好精彩，好想跟住去玩，所以佢就快爆。咁而家俾小茉莉嘅葡萄碌俾大家顶住先，你追到就追啦 吓。小茉莉仲话有震弹喎，可以攞出嚟拍卖可以。 哇，系啦，二手底裤都可以拍卖啦，震弹点解唔可以拍卖嘅？ 啊，你有冇见过呢味嘢啊？ 有啊。 你有冇啲 精進變態男人喎？我覺得你 身邊啲女性朋友都有從事呢一個產品嘅銷售嘅。 冇啊，我以前嗰行就有咯。 嗱，各位大老細，賣震彈嘅性商店嘅大老細， 賣啲用過嘅， 考慮揾係啦，考慮揾我哋做代言或者係贊助下我哋。而家成條女已經係即係做 即係用開呢一樣嘢嘅，咁佢可以有發言權嘅，應該就係、是、 嗱、啊，我哋有男有女啦，我哋可以扮埋啲用過嘅氹啊，或者用過嘅震彈啊，用過嘅假膠啊，用過全部不能用過都可以賣。 而家拍埋墙啊嘛！ 我哋穷到窿閪先上嚟做节目啫，我哋 系啊，我哋真系穷到窿閪，大家又唔俾 view 我哋，系啊。 但系你又想开咩啊？ 冇啊，搵啲议题啊嘛。喂，呢、這个诶、啊，不过呢个闪一闪算啦。大家啦，喂，阿小木，你对于即系呢啲，对于头先嗰啲咁细个十六七岁就已经登上网。揾客咁样嗰啲，你有啲咩感受咧？嗱， 有咩？如果我去到妈妈嘅话，就觉得，唉， 即系你有冇？你十六岁嗰阵时，你都做呢个咩啦？嗱，你睇唔睇到个电脑啊？ 唔同噶嘛，咁我嗰时就系卖声噶，唔卖身噶喎。 啊，唔卖身。 得啦，揸出。 咁可能佢哋系勾屈嘅，喺个网上面话俾你借，但系实际收完钱即刻虚晃开，哎，又二巴到又肚痛啊， 有呢个可能性噶。 可能呃人嘅啫。 咁。电视教之后教啦咩咧？网络上系虚拟世界嘛。 不过我又想知喎，点解你一路都冲破唔到个关咧？ 咩啊？边关啊？ 即系唔卖身咯，卖声不卖身咯。 黐线咁唔安全。 唔安全，买一大套都好安全噶。但系你指嗰个人身安全先。 人身安全咧，梗系。 即系你惊遇到啲扑街唔家产打鸠你啊，或者？ 唔系，咁始终喂你嗱。你賣身， 你出呢啲片， 冇佢都引發話題。我而家冇特定嘅話題，我淨係見到條女，我好想嚇柒佢，但係佢似乎唔驚，好似乜撚都唔驚咁樣嘅。 我哋個節目嘅性取向係好明確嘅，你放啲咁嘅片出嚟， 唔係咁你對於男人搞基咁啊點啊？ 男人搞基， 你會唔會好妒忌啊？屌你老咩，我乜撚都識。咩咩含卵又识，茶牛油又识，茶朱古力又识，乜都识。但系你唔中意我，你系嗰啲男人。 咪有啲男人真系中意男人嘅啫，真系。 嗰啲款通常系点？系咪中佢咁样？ 佢一定系想搞男人嗰啲咯。 吓想搞男 人？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好靓仔嗰啲咧，好多都基，唔知点解，好嘥。 咁即系兜个圈嚟赞你噶。 唔系，屌你，净系见到嗰啲基嘅，跟住就望嗰啲靓嘅基嘅啫，唔靓嗰啲基都大一码啦。 喂，我真系冇见嗰啲唔靓嘅基，见亲啲基都靓噶。 因为你净系对嗰啲靓嗰啲有好奇，你净系望。 咁都啱嘅。 就好似我睇 A， 我净系睇到靓嘅，然后觉得哇，日本妹好靓，屌日本妹。丑样大捻把啦， 系啊，好多丑样嘅日本妹 啊，真系俾呢个网络世界呃咗咯。我睇嗰啲全部都靓仔机嚟嘅，原来。 不过靓嗰啲唔系，不过机嗰啲咧，通常点解你会觉得靓就系因为佢哋通常咧都系非常之比麻甩佬更加注重自己外表。 哦，都系啊，呢、這个。 所以就算佢本身系唔多靓，佢都会再执到自己。 啊，因为知整，所以就有个即个假象。 因为我自己识嗰啲机。基嗰啲朋友都系嘅，佢哋都真系非常之注重外表嘅，都就算佢本身唔靓仔， 身形都会好注重自己身形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 佢哋又会比我哋呢啲普通嘅男人咧更加热衷去，譬如做 gym 啊，或者保持佢身形。 够视正啊， 系啊， 执佢个样， 因为佢哋似女人咯，即系觉得自己唔够靓啊，或者成咯。 哦。 我想话俾你听咧， 点啊？ 你系男人，嗱，一个中女，一个靓妹啊，学生 出唔到， 诶，出图啊，唔该。 一个中女，一个学生妹做咩啊？ 即系你系男人，你中意边个？即系嚼一 Q 嘅啫， 一次啫， 一 Q。 学生妹， 你学生妹， 我梗系学生妹啦。 你中意靓妹，但你未必中意学生妹喎。 唔系因为学生妹。而呃啊嘛，同佢未试过啊嘛，任你话事噶嘛，可以。 俾钱嘅啫，讲冇呃唔呃。 俾钱咁乱口啲嘛？ 你中意乱口啲啊？我中意左边喎，我唔好变态啊！我唔好变。嗱，头先嗰个就真系熟咗啲啊！呢个我真系完全接受啊！呢个佢着啲衫已经好捻啱我，就见到条带我都硬硬地，系冇变态。 嗯，你个癖好嚟啫，冇乜特别。 都唔系癖好噶，我觉得咁样先系女人咯。女人个代表咪就系咁咯，冇呢啲唔系女人，我觉得。 你觉得咧？ 哦，佢嗰啲口味同我唔多一样。 嗯，佢都唔系好杯茶。 呢啲咧， 嗯， 即系我中意屌有 叮叮噹噹啊，勾嚟勾去硬啊，遮到啲啊，遮唔到啲咁樣咧， 阻住曬， 即係要剝曬，剝曬我冇興趣嘅喎。 唔係啊，即係揈嚟揈去咁樣， 揈嚟揈去。 唔係啊，你到時你好興奮嘅時候，你阻住曬，你即係可能嗰啲嘢 拆散佢一搣咯。 即係好興奮嘅時候就整爛佢咯。 哦，使乜你中意破壞性啫？ 唔係破壞我都 OK 嘅。 佢中意搣絲襪啊，所以佢中意破壞啲嘢，即係靚嘢就破壞佢咯。 嗱呢個咪上次， 佢呢種癖好。 上次咩啦？唔好谂俾制作人员知啊！屌你咩？哦，三图喂，咁啊，仲有几分钟啊？我哋同阿茉莉沟吹嘅吓，即刻啦，冇啦，哦，第三节，好， 翻嚟再讲， 好，翻嚟再讲。